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在当今的演艺圈，很多大明星在成名之前都是经历了辛苦的打工的经历。您知道刘德华、郭富城、张曼玉、周润发、阿杜、孙楠等等这些明星在成名前都打过什么工吗？那么就赶紧登上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吧，答案马上为您揭晓。各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欢迎乘坐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今天是休闲之旅，我将跟大家一同细数一下这些大明星们成名前的辛苦打工经历。首先跟您说到的是这位我国香港影坛的大腕周润发。出身香港南丫岛贫民窟的周润发，在中学的三年中，每个暑假都要去工厂打工。尽管电子厂的工作枯燥而繁重，报酬也很微薄，但是毕竟可以挣到一些钱，既可以给父母补贴家用，自己也有了一些零花钱。在工厂打工也是周润发走向社会的开始，不过也是因为这个繁重的工作而落下了视力不太好的毛病。虽然后来周润发很少唱歌，但是他还是出过一张粤语专辑。那么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很珍贵的周润发演唱的歌曲吧，这首粤语的歌曲《旧情人》。 曾经之旅，曾经分手，如今跟你又追透，一种他生的感觉，心底默默流。如果当初从不分手，人生一起怎么走？可惜当初的一切不可以回头，也许那天太早分了手，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以后。旧情人是个道道最好，偏错失的结果，怎么没有结果？长夜里恐怕已想得太多，人是个在脑海中飘过的感叹号，是对是错也好，离别了只觉我已是迷途。 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是个做到最后便错失的结果，怎么没有结果？长夜里恐怕已想得太多，旧情人是个在脑海中飘过的感叹号，是对是错也好，旧情人是个做到最后便错失的结果，怎么没有结果？长夜里恐怕已想得太多，旧情人是个在脑海中飘过的感叹号，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周润发演唱的粤语歌曲《旧情人》，这首歌也是当年的香港十大金曲之一呢。周润发的打工岁月其实从中学就开始了，中学毕业以后因为家贫无法再升学了，周润发只好到酒店当了门童。按说他工作算是积极勤快的，搬行李打杂样样都坐在前头，但即便如此还是难免受客人的奚落和白眼。这样周润发小小年纪就看尽了人生百态，自然为日后的演技揣摩是奠定了一定的人生基础。打工仔成为大明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著名的影帝梁朝伟当初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电器销售员。梁朝伟从不讳言自己的家中环境差，没钱时全家只能吃酱油拌饭，中学毕业后成绩很好也没钱念书，只好到电器行当了一名售货员。而梁朝伟除了演戏唱歌也同样的非常动听，拥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来听听他演唱的这首《我会伤了你的心》。 我怎么能够拒绝你的魅力，你的温柔，我怎么能够说你太天真，你太执着，该用什么理由让你不再变质美丽，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你永远不会了解你我之间有什么不同，你永远不会懂这场游戏的规则，我要怎么忍心看到你泪流满面的表情？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我不愿让这世上爱情反反复复，你我如此茫然无助，我情愿孤独也不愿让你痛苦。当爱情来的时候，你会要求我的承诺，当爱远走以后，你会祈求我的回首，我又怎能付出那么多？但我依然如此迷惑，不要爱我。 什么不同，你永远不会懂这场游戏的规则。我要走，任性看到你泪流满面的表情，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我情愿孤独，也不愿让你痛苦。当爱情来的时候，你会要求我别承诺。当爱远走以后，你会祈求我的回首。我又怎能付出那么多，让我依然如此迷惑？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 一曲梁朝伟演唱的《我会伤了你的心》之后呢，继续来说一说演艺圈当中从打工仔到大明星的艰苦历程吧。除了在电器行当过售货员之外呢，梁朝伟在没有成名前，应该说是在还没有进入无线电视台训练班前，还曾经在餐厅端过盘子。虽然打工的时间不太长，但也让他练就了一身的结实肌肉与容忍温和的好脾气。说起梁朝伟，自然少不了他在荧幕上的最佳情侣搭档张曼玉。作为最杰出的华人影星之一，张曼玉以自身无法阻挡的魅力迷倒了万千影迷。但是你相信吗？她在进入演艺圈之前其实是一名商场的售货员。在她成名之前，只要你去她工作的商场买东西，就随时可以看到张曼玉，而且会得到她的热情服务。张曼玉并没有梦想自己可以成为一名明星，她最大的梦想其实是成为一名空姐，但一次选美比赛却改变了她的一生。好了，来听一听张曼玉在电影《甜蜜蜜》当中的精彩表演吧。这段说的是黎明饰演的李小军在香港一家快餐厅遇到了打工的李翘，李翘趁机鼓动他学习英文，李翘由张曼玉饰演。我们听到呢，张曼玉的粤语版影片当中，因为情节的需要所做的是国语配音。 你啱出嚟噶？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 一听你广东话知啦，咁似，唔识讲英文好麻烦噶。 我知道，但是没办法。 你知唔知啊？香港有啲学校咧。你听得明白吧？ 听得明白。 香港啊，有些学校 就叫内地人讲英文的 啊。 其实学英文不一点都不难。 你是不是大陆出来的？ 我当然不是啊，听我广东话就知道了。 但是刚才你在那边讲普通话讲得很好啊。 不像普通话不一定是大陆人，不会讲广东话就一定是大陆人。要不要学英文？ 给我可以吗？ 你要？ 对。因为很漂亮，后面给写信给我的家人，天津没有麦当劳， 我拿点新的给你啊。 谢谢。 在我看你应该是学点英文才好。 学英文可不可以在麦当劳工作呢？ 学会英文在什么地方工作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在麦当劳工作很幸福，你看。 先不说那么多，学好英文才说。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们今天进行的是休闲之旅，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跟您细数一下大明星们成名前的辛苦打工的历程吧，说一说演艺圈当中从打工仔到大明星。影视界有不少的明星都有着鲜为人知的辛酸打工史，那么我国香港歌坛就更多了。如果你看过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那么一定会记住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星，一定会记住他所演唱的那首著名的《我的中国心》，没错，他就是张明敏。但是您知道他来北京参加这次春晚之前其实并不是一位专业歌手吗？他当时的职业其实是香港九龙某一个电子表厂的一名负责调试秒针的车间工人。那么关于张明敏的打工经历一会儿再说，先来听一听他的成名作《我的中国心》。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这就是张明敏的成名作《我的中国心》。话说1956年9月，张明敏出生于一个贫寒的香港家庭，父亲是个出入口行的文员，他有两个姐姐三个弟弟，家境并不富裕。为了早日能够分担父母的压力，他在旧市军光裕小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筲箕湾工业中学，毕业后在湾仔的一家电子表厂打工。如果说在我国香港张明敏仅仅可以称之为业余歌手的话，那么专业歌手当中曾经当过打工仔的那就更多了。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一向以温文尔雅的绅士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华仔，可以说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精益求精。其实这个良好的习惯从他刚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就养成了。那么他到底当年初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会是什么呢？我这儿先小卖一个关子，一首刘德华演唱的歌曲练习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足的 奢求。 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揭秘，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再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德华演唱的《练习》，下面为您揭晓这个答案吧。刘德华刚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啊，是在美容院当洗头小弟。刘德华曾经给许多人做过头发，比方说曾志伟、谭咏麟、汤镇业等等当时的巨星。那个时候谁会知道日后的刘德华也能成为与他们比肩的天王呢？刘德华的这份工作虽然没有做得很久，但是却相当的勤奋，从没有欺客的行为，日后惹人称赞的敬业精神已经初显端倪。除了刘德华呢，四大天王当中还有一位也做过打工仔，他就是有着舞王之称的郭富城。在舞蹈、歌唱和影视方面，郭富城可以说是获得了无数的奖项。在种种的光环背后，他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打工经历呢？很多人只知道郭富城是电视台伴舞的出身，殊不知在还没有做到伴舞之前，郭富城竟然曾经做过冷气工。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搬着笨重的冷气在大楼上上下下，因为干的是体力活，所以撑撑的身材练得比一般人更健美。看来这个郭富城的成功还得得益于早年的这段辛苦经历了。来听郭富城演唱的歌曲吧，对你爱不完。歌曲过后我们的旅程稍事休息，稍后让我们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继续跟您盘点还有谁从打工仔到大明星。稍后见。 当树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我国香港的演艺圈，很多大明星在成名前都要经历辛苦的打工历程。其实，在我国的台湾，在内地，甚至在新加坡，都有着打工仔成为大明星的事例发生。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呢，将跟大家一同细数明星们成名前的辛苦打工历程。我国台湾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宗盛，当年可以说是华语歌坛呼风唤雨级的大人物，经他手捧红的艺人不计其数，而且他自己在歌唱方面也是造诣颇深。很多人都会知道他家是开煤气行的，在他还是木吉他成员的时候，当时的他就常常帮着家中送煤气。当然了，给自己帮忙不算是打工啊，不过毕业之后的李宗盛还真的是打过工。那么他当年打过什么工呢？来听一首李宗盛演唱的歌曲《鬼迷心窍》，之后再继续聊。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他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后来呢，当完兵退伍后的李宗盛还想唱歌做音乐，却苦于没有门路，又不想一直待在家中送煤气，于是就在朋友的介绍下跑到了一家知名的粉丝厂，做起了一名业务员。干什么呢？卖粉丝。日后李宗盛其实很少向人提起这么一段过去的经历。 看起来李宗盛的成名经历也是颇费周折啊。当然了，李宗盛的打工经历其实也不算什么，在我国台湾歌坛打工最多的也许应该算是王杰吧。童年在孤儿院度过的王杰，成年之后也是饱尝了生活的艰辛。要说起成名前的辛酸史，恐怕没有人比王杰更多了。做歌手之前，王杰曾经做过茶楼的小伙计，之后去做了油漆工，每天要爬到20几楼做蜘蛛侠。不过他更喜欢的工作还是的士司机，尤其喜欢开夜班车，每天晚上在酒廊的门口等，因为酒廊小姐每次都会给他很多的小费。其实在成名前，王杰真的吃了很多苦，正所谓付出才有收获。通过努力，王杰终于成为了歌坛的巨星。来听一听王杰的经典歌曲《故事的角色》。 我不要在破碎的尽头里接受你的逃避和存在，我从冷漠的角度望去，含泪的眼该如何表白？现在的记忆好像一场演不完的戏，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我不要在破碎的尽头里接受你的逃避和存在，我从冷漠的角度望去，含泪的眼该如何表白？现在的记忆好像一场演不完的戏，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我知道故事里的眼在为谁叹息，我知道消失在记忆里，故事的角色消失在记忆里。我不要在破碎的尽头里接受你的逃避和存在，我从冷漠的角度望去，含泪的眼该如何表白？现在的记忆好像一场演不完的戏，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我知道故事里的眼在为谁叹息，我知道故事里的梦为何不再美丽，因为你不是你自己，何必告诉我要忘了你。故事的角色消失在消失在记忆里，我知道故事里的夜在为谁叹息，我知道故事里的梦为何不再美丽，因为你不是你自己，何必告诉我要忘了你。故事的角色消失在记忆里，故事的角色消失在记忆里。 一曲王杰的故事的角色，真的可以被他的强大的杀伤力所感动不已。 十八岁就带着女儿闯荡江湖的王杰，生活历经艰辛，极富传奇色彩。他曾经一贫如洗，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当掉了自己唯一的吉他。王杰当过电影的替身演员，驾驶过飞车穿梭于火光之中。他身手矫健，车技高超。他拍过200部电影，没有一部拍过他的正面，打过他的名字。因为过去的他只是拿生命来换钱过活的特技替身演员罢了。为了生活，他还教过跆拳道、溜冰、赛车，开过计程车，甚至亲自做羹汤，在夜市里面买肉羹面。这个人就是王杰。怎么样，非常的复杂而且非常的艰辛的历程吧。其实除了王杰之外呢，在我国台湾还有一位歌坛明星在成名之前过得很辛苦，这就是外号老爹的迪克牛仔。迪克牛仔直到40岁的时候，机遇才降临到他的头上，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星。而成名之前的迪克牛仔为了生活曾经在酒吧驻唱多年，在酒吧驻唱的生涯是极不稳定的，不但非常辛苦，还随时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后来迪克牛仔甚至干过挑砖的建筑工人的工作，也许是干过那么多力气活的原因吧，所以直到现在中年之后的迪克牛仔身材还是那么的矫健。好了，来听一听迪克牛仔翻唱的歌曲吧，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未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开心乐呵呵， 休闲之旅为您继续讲述明星成名前的打工历程，说一说演艺圈当中从打工仔到大明星的那些人。各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其实在华语歌坛呢，除了迪克牛仔当过建筑工人，新加坡歌星阿杜当建筑工人的经历是最为人熟知的。阿杜以其沙哑的嗓音闻名于华语音乐界，但是他没走上歌坛前，15岁辍学就在一家修车厂当了学徒，一个月之后经朋友介绍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但是很快阿杜就换了公司，当起了建筑工地的工头，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一晃就是7年的时光，每天顶着烈日面对泥浆。由于是为朋友打工，所以阿杜一进工地就是工头，可能因为有一个月学徒的生活，他很清楚工人的甘苦，跟他们的关系处得跟朋友一样的亲密。工人们一天的工作8小时，他却要干上10个小时。也正是因为能够跟工人们打成一片，大家都知道阿杜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在新加坡的一次业余歌手大赛报名时，怂恿他报了名，从此翻开了阿杜生命当中崭新的一页。好了，说过了阿杜，一起来听他演唱的歌曲吧，思夜。 我把梦湿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湿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 这是阿杜演唱的《思夜》。说过了新加坡歌星的打工生涯，下面呢自然要说一说咱们中国内地的歌星了。说起孙楠，大家都很清楚，也非常欣赏他那嘹亮的嗓音。孙楠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他的打工经历，那个时候他一门心思想买一双好球鞋，但无奈囊中羞涩，只好想一点旁门左道，于是跑到了建筑工地帮人去推砖，3天下来居然挣到了260块钱。而毕业之后的孙楠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司炉工，说白了就是烧锅炉的。那经过培训，他终于拿到了司炉证，却因为上班总是给同事讲故事影响别人工作，引起了领导的不满。离开锅炉厂之后，孙楠又尝试到铅笔厂给铅笔刷油漆，闲着的时候最喜欢敲打油漆桶发出声响。后来孙楠又做过卖衣服等12份工作，几乎都没有摆脱学徒的身份，就被老板炒了鱿鱼。不知道是不是在音乐上的天分太突出，所以注定是要做一名歌手，一个明星的吧。好了，说了这么多呢，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孙楠的歌曲吧，一首《拯救》送给各位。 灯火辉煌的街头，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遥远的温柔接不了荆州，是否在随波逐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梦是氢气球向天外飞走，最后 一曲由孙楠演唱的《拯救》之后呢，让我们继续来回顾歌坛当中从打工仔到大明星的那些人。那个时候孙楠最想做的其实是电工，因为当时的电工都会有一套工作服，就是制服啊，可以把工具挂在身上，觉得特羡慕人家。结果等到他做电工的时候，每天就是爬电线杆，让他觉得很失望，最终还是没能把这份工作坚持下来。不过幸亏他没有坚持，那么也不会有今天的孙楠了。说过了孙楠呢，让我们来说一说天后那英。当年那英为了买苏芮的磁带也有一次打工的经历，那个时候他跑到了胡同口天天吃早点的那个小吃店，自己找到了老板毛遂自荐，说我能不能利用课余时间帮你炸大果子，在北京人叫炸油条啊。老板觉得这小丫头聪明伶俐，工钱又要的不高，何乐而不为呢？痛痛快快的就答应了下来。于是那英就天天早晨背着书包先去小吃店打工，就是炸大果子炸油条，然后再去上课。好在那时候学校留的作业不是特别多，半工半读的成绩也还不错，毕竟年纪小，考虑的不那么周全，只想着早日打工攒钱买磁带，偏偏忘了是在自己家胡同的附近，会有熟人发现。果然没过多久，一个邻居发现他在那儿炸油条，便多事儿告诉了那英的父亲。那英的爸爸一听啊，火冒三丈，立刻骑上自行车直奔这小吃店。远远望去，果然自己的宝贝女儿正在油锅旁热火朝天的炸着油条呢。那英的父亲不由分说，把那英拽进了店内，命令道：“给我把工作服脱了，为什么跑到这儿炸果子不去上学？”那英嘟囔着说：“为了挣钱买磁带。”哎呦，他爸这个气呀！老二呀，老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怎么这么不务正业啊？不炸了，回家。进了家门，那英的父亲一顿胖揍送给了那英。他觉得自己家这老二简直不可理喻，爱好什么不好，偏偏喜欢不三不四的唱歌演戏，还为了这个去炸油条。就这样，那英的打工生涯也只好半途而废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相信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经历了。好了，最后呢，来听那英的歌曲吧，一笑而过。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这里代表调度小强、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千百遍，人心也无法承担，想安慰自己没有语言。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